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，坚定理想，坚守信念，不忘初心，继续前进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开会、加班、报表、订单，忙啊！ 减肥、游戏、逛街、网购，累呀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。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，卖力推脚，老实转着。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！ 不要急，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，品味红尘烟火气。 不要烦，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，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，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:30邀您收听广播剧场，说不完的都市传奇，演不尽的离合悲欢，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，周一到周五每晚10:30，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，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。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，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。 火腿吃出死苍蝇，心里实在太膈应，心肠一时发了硬，是索赔巨款起纷争。 哟，凤姑， 哎呦，凤姑啊，你说你这年末也得了大奖了，你还不给我们啊请请客，请我们吃点好的，来点什么啊，猴头燕窝鲨鱼翅鹿鼎江海底针，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蒸羊羔蒸熊掌的。 你谁呀、我认识你吗？ 完了，大穿新鞋高抬脚，不认老乡亲了。 我你不认识啊？ 你男不男女不女的，我哪知道你谁呀、 我跟你说啊，凤姑 啊， 你不能说因为你的女性特征比较明显就说我像个男的。 难道你不是吗？ 我废话。 好吧，妹妹，姐姐，你是想来干啥？ 没有，你说你， 我觉得你没安好心呐、妹妹。 我安好心，你年终得那么大奖， 我得奖跟你有关系吗？ 跟小姐们在一块儿这么多年， 你不想让我请你吃饭吗？ 对呀、 哎呀，小意思，你早说呀。 走啊！ 我告诉你，哎呀，我们家乡啊，就有一个特别好吃的东西。 什么呀？ 这我不请你去饭馆，你光吃这个你就觉得，哎天哪，活着怎么这么幸福？ 我那么不开眼吗？ 哎，你要不要吃？我刚给你介绍这东西。 什么东西呀、 你知道我是哪儿的吗？ 你哪儿的呀？ 浙江金华人呐、你知道我们浙江金华？不是，我这个口音不太对啊。你知道我们浙江金华什么东西最那个有名吗？ 你们浙江金华什么东西？ 腿儿啊， 鸡腿儿。浙江金华出鸡腿儿， 火腿， 哦，金华火腿，金华火腿，就是说你们家那儿的、 我跟你说，当然了，就我们那儿。我跟你讲，我有一朋友，他就在这附近卖那金华火腿。 你那意思吗？咱买点的。 对，我让他也什么买什么呀，直接让他给咱弄来尝尝啊，特别好吃。 行吗？ 行，咋就不行了？ 走，咱看看去。 来，走。 哟， 老于。 哟，凤姑， 老于，那个， 哎，凤姑， 抽抽干啥呀？哎呦，老于，你这齁的吧？ 那个我那个我这我哎，这我铁门还是哥 们儿？您好， 哎呦，你好你好，哎，你好大兄弟，哎， 什么 叫大兄弟呀、啊？人家是姑娘， 对对，大姑娘大姑娘，哎哎，干嘛来了，峰哥？ 哎，那我这姐们啊，好吃。 我可不懒做啊， 懒好吃。然后我就跟他说呀，咱们金华火腿不是特别有名吗？ 那可不 啊，对，那带他来，让他感受一下。 哎呦，来着了 啊！最近 来着了，哎呀，最近呢、啊，新进了一批大作坊出产的火腿。 啊、 大作坊呀、啊，远近闻名啊，诸暨火腿王，知道吗？ 啊，知道。哎，我跟你讲，我们那诸暨火腿王为什么叫诸暨火腿王呢？因为火腿都是用猪肉做的，是吗？ 啊，是， 哦、 是 对对对， 但是不是跟这没关系？也有张记火腿王。 哦，有张， 不是说因为这是猪肉做的就叫诸暨火腿王。 哦，那总之啊，就是我们这个诸暨火腿王在我们当地特别特别的有名，远近闻名。自从有了诸暨火腿王，张记火腿王都倒闭了。 哎呦， 对吧？ 说的有道理。我原来呀、啊嗯、没进过他们家的。嘿，这大作坊呢，远近闻名，那就是跟别的地方不一样。 是、 哎，你看那火腿呀、啊，哎，你别看它硬啊，回去你小火一煨呀、啊， 哎 呀，哎 呀好饿呀、 啊，拿鸡汤啊一吊啊，什么来点鸡头米， 哎， 来点青豆，来点虾仁儿，中间来点一块火腿，哎，高汤一煨，嘿。 那您说的，我觉得不如给。给先给我们这姐妹尝一片， 哎呦，来一片，给我来一片， 我切的， 给我来一片， 这么切着吃的，这做不出。 你这样，我这人要求不，你别你切一片不行，你这么着，你这么着，你给我四四方方，你给我切一个肉墩儿， 肉墩儿， 你切肉墩儿，我啃着吃， 我蹲死你呢，怎么不？这切 一片，一片一片的， 先 让他尝尝。 咱先看咱刀工怎么样？哎，你看这多薄， 哇，都能看见影儿。 你看 这太薄了， 你看这多薄， 我要墩儿， 我。 哎 呀， 那个墩儿 你嚼不动了， 暴殄天物，就是你得一点一点的尝， 是那意思吧？ 那我这下一片我尝完了， 啊， 尝出味儿来了吗？你再看，哎，看这片，看这片怎么样？看这片这薄瘦， 我看这上面这片火腿上，你看那个肉，你看那个黑乎那块肉，我都能看得特别清楚。 对对对对对， 黑乎乎的肉，这是什么？这哪儿？ 你看看，你看，我们这货真价实，上面真的是有肉，看见吗？ 这什么肉啊？这是？ 猪肉啊， 这猪肉肉，这猪我不记得猪肉是黑色的呀， 不是， 眼睛 哟，这哪是肉啊？ 这什么呀？ 这不苍蝇吗？ 这苍蝇就不是肉了吗？ 这怎么能是苍蝇？您可别嚷嚷啊！这小大姑娘，您小姐， 你看看这是不是苍蝇？你自己瞅是不是苍蝇？ 哎呀，又特恶心了。 哎呦， 干嘛 我刚才吃了一堆儿呢、哎、 别嚷嚷别了、 哎、太恶心了，哎，我跟你讲，哎，我把我姐们 你更恶心， 哎 呦，你干嘛去啊？ 哎，那个雨三儿，你必须得赔我们这个、哎、 太恶心了， 你这太恶心了，你看我你简直就是败坏我的名声呢！ 这败坏你的名声啊！ 我把我姐们告诉他，叫过来，告诉他这东西好吃。 我刚进的货呀，那我也不知道他作坊他做的，又不是我做的，你说您让我来赔偿，我哪有钱赔偿啊？这应该让他来赔偿， 我 找进货商去。 我到哪儿找你？ 于老板，于老板，王指导。 啊，哎呦呵，哎，就是他， 哎， 诸暨火腿坊的掌柜的，哎，朱老板， 不是，哎，别这么客气，我就是过来铺货来了。 朱 那个怎么了？这是啊？ 赔钱！ 哎， 你别走，你别走， 你没来，你伤害了我，还一笑而 过。 我等会儿，嗨，后一句还会吗？ 你爱的贪婪，我爱的懦弱。 哎呦， 爱的懦弱， 眼泪流过， 你怎么了？等一下。怎么了？就过来又唱又喊的。 你这个赔，你这个火腿里头有苍蝇。 赔你什么呀？赔 你火腿有苍蝇，你火腿里有苍蝇。我们刚吃完。 于老板是这么回事吧？ 你中毒了，那苍蝇还刚去过厕所，太恶心了。 是有这么回事，是有这么回事。 这个您看这肉还在这儿呢，肉 你看你还有半只苍蝇在里头，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我知道了，是这货打我这儿买的是吧，我负责赔偿没问题，100文钱就这样好吧。 不行不行不行，我们折腾半天了，而且我现在一想起这火腿肠我就恶心，我一金华人，我想起火腿我就恶心，这一辈子的阴影，我以后再也没法吃火腿了。 阴影肉， 阴影，你以后 阴影， 你觉得赔多少合适？ 阴影， 哎亲亲，你觉得赔多少钱合适？嗯， 10万，10万贯 。 60万， 多少？ 100万， 200万， 600， 1000万， 我都听不下去了，二位穷疯了吧，二位？ 我告诉你， 十万贯的精神损失费，不多说， 还 瞧一瞧，看一看啊， 我告诉你啊， 我们就 我们的火腿肠没有给你们带来实性伤害，对不对？ 谁说的？ 10万贯赔偿，你那叫狮子大开口，你穷疯了吧？10万多少钱呢？告诉你啊，最多15贯。爱要不要？ 15万可以 算是赔偿和15贯，那15万贯。 你这普通话没学好，到底 什么？15贯钱， 那你 算是补偿和道歉了。 你刚才说的15万， 你刚才干嘛说15万？ 对， 我说15贯， 说的15万， 15万， 15万要不要啊？ 15万， 不要1贯都没有。 不行，我觉得15万还行，15贯不行。你我们这损失啊？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，这样行，您消消气儿是吧？咱们呢今儿说不清楚，我感觉各位都在气头上，咱明天到我住的这个店房面谈，凡事都商量，你看行吗？ 面谈行，面谈可以，条件没什么好商量的，不赔钱我们就曝光你们，曝光你们，我们就去打12315。 哎呀，列位看官，这是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呀，怎么着吃了一个苍蝇比塞牙还恶心倒霉呢，对吧？这丽凤姑娘呢，人称小辣椒，平时就不好惹，这回可逮着理了啊！非要这朱老板赔钱，赔大钱。可是朱老板也不是吃干饭的呀，真的那么好说话吗？咱们接着往下听一听。说第二天上午，丽凤姑娘如约来到了诸暨火腿王。哟，这不是那小辣椒丽姑娘吗？来了。 来了， 来，到屋坐，到屋坐。您先喝杯茶，啊， 嗯，这 样，这 是今年的新茶吗？ 明天茶，明天茶。 啊、哦，行， 都放到现在去，反正你喝不喝？ 哟、这大半年都过去了。 嗯，这样啊， 嗯， 请你呢，把你解决问题的前提条件呢，再复述一遍。 哦、 我们这边呢，也得商量一下。你看，我是带好些人来， 又让我说一遍，也就这么简单。你得赔，你得赔10万贯。你我们吃那个你们家的那个什么破火腿，我这个人是金华人，我一从小到大吃火腿，从来都没有吃过苍蝇，而且吃火腿是我这辈子特别重要的一件事。可是，在你们家这吃了有苍蝇的火腿以后，我觉得我这辈子都没法吃火腿了，这对我是多大的一个精神损失。所以你们不给10万贯的话，这事儿没完。 嗯嗯嗯， 对，就这事儿。 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那个谁呀，叶啊。 嗯， 您出去一趟来。 哎， 去，小鹏鹏，过来，来，把那张纸给我拿来。 好嘞。 刚才他写的说的都写来了吗？ 都写来了。 哎，来，丽凤姑娘，您过目。 您过目。 嗯。 啊，行。 没问题的话，这样，您在下头啊。 着什么急呀？我没看完呢。 来，你看。嗯。 啊。 签个字吧。 哎，其实签字摁手印都行， 不会写 签字了。 没事，来吧，来。嗯。那谁，老叶。 呸。哎，好了。 老叶。 哎。 啊，人带来了没有？ 带来了， 敢扰老爷我微服私访啊！ 你谁呀、 啊？ 哎呦， 楼，我是楼 啊，楼知县 不是楼知县了 啊， 楼知县呢？草民报案，这位女士要敲诈我们。 啊？谁敲诈你们？ 敲诈你们这件事情，此处岂是审案之所呀？带回我的大堂，我大堂新安了回音设备，这样听着清楚一点。 哎， 好不好？跟我走吧， 要不然咱们私了吧，你吵得慌吗？ 调查。 你 来，我问一问，你为什么说他敲诈呀？ 您瞧，我不是给您看这些，您听得清我说话吗？ 啊，小点声就听得清。 哦，对吧？那个，您看，我这不是把那个丽凤姑娘那签字儿，我就给您记下来了。 哦， 然后呢，我就觉得您看这陈述吧，他这不是叫敲诈吗？10万贯，好家伙，疯了！您看吧，您看怎么办吧？ 哎呀，这个事儿啊，我得跟 我得跟我的事业研究一下啊。先退堂吧。 来，列位看官，有道是一字入宫门，九牛夜不出啊。这白纸黑字的东西要想抵赖可就不行了。可是呢，这丽凤姑明明有理，这下子怎么成了被告了呢？这个小辣椒可有点发懵了。那么到底这件事谁占理呀？您接着往下听。 这都什么事儿啊？啊，我一个这么无辜的女孩子啊，我他那个这食品质量就是有问题啊，我就是吃到苍蝇了呀，难道我找他索赔有问题吗？ 哎呀，都 怎么样把我关到这儿来啊？ 都到牢房了，你在这叽喳喳叽喳喳有什么 意思？这个朱老板太狡诈了。 你这就不对，你疯了吧？张口吃一片肉你要10万贯钱、嗯、那苍蝇是我能管了的吗？ 那你这个食品卫生是有问题啊， 是啊， 你罚得倾家荡产。 那也有自己的这个标准，你10万贯 你 就是在敲诈、啊、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。 你这人呢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就是贪心不足。 两个人，你们两个人怎么回事？ 你小点声，我听得见。 你是不是我们吵得这么大声您听不见啊？ 刚张嘴不出音干什么呢？这是 你瞧， 怎么回事啊？小点声说。 是。 我说 那意思就是，我愿意我的赔偿。 刚才都没听见呢，那么大声嚷嚷，那么大声看着大声，实际又听不见，我就烦你们这种人怎么说话。我那些捕头都怎么说话， 那个、 我全给轰跑了。 朱老板，咱还是和解吧。 和解是吧？别 不行，不能和解。 你瞧，他又听见 了。这么小声，他又听 见。他就小声听得见，大声听不见，是不是啊？你个傻子！ 谢谢啊、 哦！你还谢呢？你、啊、那个 小点声，小点声。 对， 他要不然他听不见。 我愿意赔他钱，我说给15贯钱，他非要10万贯。你说这个事儿，他怪 我 吗？我 刚才都说了，这个精神损失费的，我一辈子吃不了金华火腿了。 多大？ 一辈子、 这个， 我从小吃到大。 这个问题啊，我给出我的判决，李凤姑，就是你呀、 啊。啊，是是， 你叫丽凤姑，你知道吧？ 我知道，我从小到大都叫这名、我怎么会不知道呢？ 好，你叫丽凤姑啊。 你小点声，我也能听见。 好，你是猪， 不是你才是， 不是你老板吧？ 嗨哟，我是猪老板 啊。好，来说一下，第一，你反映的事实是真实的，啊，但是行为上有不当之处。火腿内，当然了。确实有死苍蝇存在，同时呢，你向朱老板说是我要往外曝光，这也没有什么不妥嘛，老百姓的权利嘛。所以说，这个行为啊，跟敲诈还是有本质区别的。 当然 哦，敲诈有本质区别啊，不是敲诈，但是呢，维权过度，10万贯属于维权过度。维权的行为给予肯定， 行， 偏激的做法给予批评， 这个我觉得可以接受。就是您，您说我 这个给不了那么多， 你只要肯定我维权的行为，这个我心里就觉得特别的舒服 啊。这样好吧，我判定呢，就是你一共啊拿出40贯钱啊，20贯钱给我们的丽凤姑丽姑娘来。作为精神损失，同时再赔偿他啊，金华火腿一吨。 老爷，你是不是要从中拿点？ 不是， 您单说。 我的意思是，金华火腿 一 吨，那么一个小方堆儿。另外，那20贯钱给我作为补偿，因为为了审你们这个案子。老爷，我的助听器又要买新的了。 哎呦，列位看官，所谓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啊！本来买东西遇到次品，这是受害了，却因为一时激愤成为了维权过当，闹出这么一出，这又何必呢？那朱老板也是不厚道，如此坑害个人，以后谁还敢买你的东西啊？这种事买卖公平最重要，童叟无欺，要知道客人也要宽容多，维权也别瞎胡闹。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3言2拍之警示通言，